听到的是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的二乐章，非常的美好。虽然它是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，但其实它的创作时间却晚于第二钢琴协奏曲，但是演出的时间早于第二。关于第一钢琴协奏曲，关于肖邦的故事，相信很多朋友都很熟悉。肖邦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对这首作品有着说明，说新协奏曲的慢板乐章是E大调，我并不特别要求此部分强力的力度，我是以浪漫平静略含忧郁的心情做了这首作品，给人感觉是眼望着能引起无数欢乐的回忆那样的印象，比方说是美丽春天的明月良宵那样的印象。是啊，第二协奏曲肖邦说想引起欢乐的回忆，但是我在听第二钢琴协奏曲、第一钢琴协奏曲，或者说肖邦的两部钢琴协奏曲的时候，也有很多回忆。回忆来自一部电影，真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那是一部英国电影《The Lady in the Moon》，住货车的女士。故事呢，讲述的很曲折。虽然今天不是电影音乐时间啊，但是每次我听到肖邦的钢琴协奏曲都会想到这个。讲述的是一个在阿兰·贝奈特车道上，一个写剧本的作家的一个邻居，或者他碰到的一个捡垃圾的女人，这是 Maggie Smith 她来演的这个作品。其实呢，故事很曲折。她一开始呢是一位钢琴家，非常年轻的女钢琴家，而且在二战期间可以说是显示出自己非常有才华的地方，但是却是一起事故而葬送了自己的艺术生涯，而终身呢靠着这种猜测来进行自己的人生。而每次当 Maggie 扮演的这个角色当听到音乐的时候，她是疯狂的拒绝，其实要知道她的心里有多么的热爱，总是怕触动自己的内心。所以每次听到肖邦现在这首钢琴协奏曲的时候，我的内心也很复杂。 换了一首轻松的作品。我想今天我们一般听着这些经典的流行的经典，一边呢听着古典，来说说周末的心情啊。还想说一下刚才那部电影哈，其实那部电影还有一个特别的感受，就是每个人都有秘密，然而人生终究比电影还要残酷啊。所以凡事如果有想不开的地方，我都想开一些，听听音乐欢乐一下。来先到看看，先从二班开始吧，因为 Nick F 总是这样的准时。还有缅甸猫、秋水风神，还有郑强、甲贺山人、清风明月、安哲正在听、怪哉虫、秀杰、金美美、朱子成，秋水风神说了，令人精神振奋的下午茶受用，你爱喝咖啡还是茶呢？还有朱自成，是肖邦的吗？是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二乐章。还有小鱼娘、铮铮，还有 Painting 2008，还有怪哉虫、轻飘然，说弹得干净利落、清清亮亮。来看看一般各位好朋友的签到。我爱钢琴你好，遗忘会飞的老马 He 叶子，还有 Mr. Lee 野孩子乖乖 BJ 黄鹏鹏你好，还有旺。刚才听过了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二乐章，很美好。我想接下来要带给你第二钢琴协奏曲的三乐章。 里我们听到的是肖邦的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E乐章，是肖邦19岁的时候创作的。刚才我说了，二乐章创作的时间要比第一乐章早，当时他还在华沙音乐学院学习，暗恋上了声乐系的女同学康斯坦莎。临别之余，肖邦用爱情创作冲动了，创作了这首钢琴协奏曲，深藏在内心深处的美妙回忆里。对肖邦来说，这个回忆并不完美，因为他一直处在单相思的苦恼之中，而美丽的康斯坦斯对肖邦的示爱并没有积极回应。其实呢，就好像是有个比喻，就好像是唐代的月亮刺激了李白的诗性一样，没有结果的爱恋也深深触动了肖邦的灵感之弦。一首清新大气辉煌的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涌出了他的心灵，音乐舒畅的音符像泉涌一般倾泻出来。而有时候其实我们今天的人们，或者过去聆听他的人们，或者演奏者，除了肖邦自己以外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。来聆听肖邦作品的时候，也许有人认为他是枪炮当中的玫瑰，玫瑰藏在玫瑰当中的大炮，这是舒曼评价的。也有人认为肖邦浪漫到了极致。但是当你想到一位作曲家，他的性格，他所有丰富的情感都融合到音乐的时候，我想肖邦就是肖邦。

这部电影早在六年前就已拍摄完毕，导演兼编剧李芳芳表示，用六年完成的作品如今到了交作业的时刻，希望观众能从故事里收获感动和思考。慰安妇题材电影《大寒》将于今天上映。前日影片在北大举行首映研讨会，片中大倪老年时期的扮演者90岁高龄的鲁元也来到现场。他表示，对于青年人来说，要了解记住这段往事，《大寒》是一部很好的教育片。由湄公河行动原班人马打造的《红海行动》近日召开蛟龙出海发布会，出品人于东表示，这是一部导演用命换来的电影。该片将于2018年大年初一上映。索尼打造的蜘蛛侠系列衍生电影《毒液》近日曝光首张剧照，汤姆哈迪饰演的尚未变身毒液的艾迪布洛克正式亮相。毒液这一角色最早在电影《蜘蛛侠三》中就有登场，它属于外星生命体，因为最早接触了蜘蛛侠，复制了后者的各种能力，所以也被视作暗黑版蜘蛛侠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15点和你一起唱，16点战马能量音乐，17点娱乐最王牌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。 时光流逝，金钱永恒。 古典也流行。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，凌晨3点到4点，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.4。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，云卷云舒吧。我是古月，欢迎收听。 Say the sun will never shine again, and say the rose that blooms will never bloom again. But come what may, I know I must have you again. My darling, say you're mine again. Say say the chapel bells will never ring again. No matter what will be, I must be yours again. So darling, say you're mine again. If I were to lose all the world and its treasures, who cares? Let it be as it may. As long as I have you beside me, I'll always be happy that way. Say I'll never see the rain again, and say I'll never hear a sweet refrain again, and say that I was wrong and I'm to blame again. But darling, say you're mine again. This 首歌叫做 Say You Are Mine Again， 一首老歌了，也是曾经的经典。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。冬天虽然很寒冷，但是你不觉得冬日里的温暖好像也是特别容易获得吗？一剪阳光，一方红叶，一壶热茶，一杯咖啡，一窗的灯光，一语问候，还有温暖如春的歌曲和音乐。 Again, and say that I was wrong and I'm to blame again.But darling, say you're mine again. 到了眼睛小旅行说，多好的歌声啊，配上这冬日暖暖的阳光。音乐转换了，一边听着音乐的下午茶，一般我们也回顾经典，这里这首则是经典了。你很熟悉吗？这首作品艾比诺尼的柔版。 我在想阿尔比诺尼这位作曲家，我们熟知的他的很多作品就是来自于他的这首柔板。阿尔比诺尼，我们现在听到这首作品也有300多年了，在音乐进行当中我有很多的想法和思路。一方面我在想，这300多年前的作品在今天听来依然是让我熟知的，一点也不觉得很遥远。试想一下，我们今天的人还怎么样来感受几百年前的作品或者是内容呢？家具吗？这一点我们不常有。建筑吗？我们也不会经常去那些几百年的建筑里，肯定是不是很多。但是音乐就是这样，这样的精灵，你想听到随时都可以来到你的身边，都可以听到，真的是充满着与过去的神秘联系，不是吗？也许哪天我们真的可以穿越，有一种途径不只是通过时间，大概可以通过音乐吧。音乐是密码，穿越的密码。再说说这首作品，这是改编的版本，由竖琴单振主奏乐器并不很多，而大弦乐并没有把它压住，所以有了很好的有灵气的感觉。再说说这位作曲家托马索阿尔比诺尼，他比今天的甚至很多的作曲家都要长寿一些，他活到了80岁。对呀，像莫扎特、贝多芬甚至海顿就算长寿的了，但是包括舒伯特、门德尔松，我们都知道这些天才作曲家们寿命都不很长。但是托马索阿尔比诺尼，他是意大利作曲家，生于威尼斯，1671到1751年间的生人。他与威尼斯的另外一位作曲家维瓦尔第是同时代的人，而同维瓦尔第，马尔切洛被称为威尼斯乐派的先驱者。接下来我们换一种方式吧，来轻松一点，咖啡还是茶呢？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kes, 24little hours, brought the sun and the flowers where they used to be red. My yesterday was bluey, today I'm a part of beauty. My long since you say that you are mine,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. There's a rainbow before me, skies above can be stormy. Since that momentYour menu,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, and the difference is you. Since you say that you are mine,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kes. There's a rainbow before me. Skies above can't be stormy.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kes, and a difference is you. 有意思，很多朋友跟我想到一样了，因为刚听到这首曲子之前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.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. 的确这首曲子是咖啡还茶呢，怪带虫说了明明是酒了，是啊，君云飘然说没错，我想说这段得手握红酒摇摇摆摆，也不见得是红酒，关键是有一种可以让你微醺的感觉，是吧？跟着音乐飘荡起来，这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。 Today, I'm a part of beauty. My lonely nights are beauty. Since you say that you are mine,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kes. 这首歌关于了一个女人终于实现梦想，关于一个母亲纯粹而美丽动人的歌声，演唱者就是范晓萱的妈妈，很有意思吧 Miss Didi， 大家可以找来这首歌，可以自己回家来感受来欣赏，总之冬日的午后我想让你变得无比的精彩。在微醺过后，我们可以内敛，可以自信。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，他有名的单簧管协奏曲。关于这首曲子，他的故事真的不少，反映在荧幕上的故事也有不少。你的脑海中传递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影像呢？ 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，我在想这些音乐就像是冬日里